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让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陈子昂所作的《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之之》。闻君东山意，素昔子之容。沧州今何在？华发履边城。还汉功绩薄，烛壶策未行。徒接白日暮，坐对黄云生。桂枝方欲晚，意已傍谁名？无为空自老，寒叹复生平。本诗题目中点出了，这是一首赠给好友的诗歌。乔十二之之，指的是作者的好友乔之之。早年他曾隐居山中，后来又选择进入仕途为朝廷效力。乔之之比作者年长十余岁，两人堪称忘年之交。公元686年，两人一道随军北征，讨伐北方铜锣和仆固部落的叛乱。在这次远征中，陈子昂并未得到建功立勋的机会，心中不免深感失望和不满。在大军还朝，经过居延地区时，他目睹汉代时修建的城堡与烽火台荒废破败的景象，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中写道：听说您有东山再起的意愿，不免回想起往昔隐居时的飘逸。当年的隐居之处早已无处寻觅，如今一头白发远征边城，可惜还朝时只立下微薄的功勋，平定边塞的策略却不得实行。相对感慨日复一日，眼见他人青云直上，眼看年华老去，才干却不受赏识，始终无法施展抱负，只能叹息辜负了平生的志愿。诗歌中提到的居延地区是古代一个非常辽阔的概念，大体位置是从今天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向南方扩展，直到甘肃省的酒泉市和张掖市。从汉代以来，这里便一直是军事重镇，是拱卫南边河西走廊交通要道的屏障。对于远征塞外的陈子昂而言，这里也是大军出征和还乡的必经之路。至于诗人提到的 居延古城至今仍然存在，这便是今天分布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居延遗址。这座遗址如今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由13座古城和烽火台遗迹组成，自东北向西南方一字形排开，构成了一道长约250公里的古代边防线。早在1930年，中国政府就曾经组织考古工作者对这一地区进行保护性发掘，出土了大批汉代书简，之后又对这里进行了历次考古研究，累计出土了竹简上万枚，为研究中国古代的边防情况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13座古城遗址中最大的一座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达莱呼布镇东部30公里的地方，城墙四周分布有大量红柳树丛和沙丘，部分城墙已经被流沙掩埋。尽管如此，后人来到此地仍然能看到一座长宽均超过了百米、城墙高约五米的四方形城址。可以想象，在汉代的鼎盛时期，这座城池矗立于戈壁荒野中是何等的雄伟。考古工作者认定这里是汉代居延城的所在地，以此推断，在陈子昂诗中提到的居延古城应该也正是这里了。陈子昂一生颇为坎坷，少年成名却在仕途中始终不得志。在这次远征后不久，他的好友乔芝芝又受人陷害，惨死狱中。本诗中所流露的郁郁不得志的感受，仿佛缠绕了诗人的后半生，不由得让人生出无限同情。闻君东山意，溯溪子之容。沧州今何在？华发吕边城。还汉宫寂薄，竹虎侧未行。徒接白日暮，坐对黄云生。桂枝方欲晚，意已傍水明。无为空自老，寒叹复生平。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作家周梅森，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过去真有的这样人，像我小时候我们街坊住个老头， 嗯， 光棍一人， 是 呵，这老头这个迷信呢、 老头迷信， 哎，见天他的行动唯一的宝贝，他的指南针呢 是什么呀？ 隶书。 隶书 就是过去叫黄历。 哦，就是黄历。 哎， 嗯， 要干一件事情他得看个黄历。 啊，都得看看黄历。 哎，他黄历他不是有打初一到三十吗？ 嗯， 小金是29啊。 是啊。 哪天怎么样哪天怎么样的都有一条一条的有 啊。对呀。啊 啊，今天是黄道日啊，或是黑道日啊，今天是宜沐浴呀，宜探亲呐，宜出行啊，什么还有的诸事不宜呀。 嗯， 诸事不宜，你干什么都不好。 哎，是诸事不宜，就那趟啊， 哎， 就那么四个字。 是啊，诸事不宜。 哎，什么事都没有。 嗯， 哎， 有的人他就信这套。 哦， 他的行动，他要看看隶书。 是了， 每天他得看。 啊， 那老头就这样。 好嘛， 今天想啊，洗澡去。 怎么怎么样？ 一看这隶书， 嗯， 没有。 哦，不宜沐浴。 不是，不宜沐浴这一还没有 啊，还没有。 哎， 嗯， 他就是，这天呢是洗澡的日子， 哦， 他就写宜沐浴， 嗯，找洗澡的那天日子。 哎，也有的时候啊，这一栏呢，好几样事， 哦， 宜沐浴、探亲、出行， 嗯， 也许是这样， 是是。 他一找，这一篇儿，有打初一到十五啊，没有， 那得往后找啊， 那就得往后推了， 嗯。 这半个月呢就算不能洗了。 要是啊， 嗯 嗯， 那下半月再说吧。 哎， 下半月把这茬忘了。 忘了， 忘了这茬了。 好， 净干别的事儿了。 和这半个月又接过去了， 这就算一个月没洗啊。 你说这位对于卫生也太不好了。 是啊，等下月啊又看呢， 嗯， 有打初一到十五又没有， 还没有。 哎，这一个半月这就算没洗。 好嘛， 那这位结果呢也就落个不卫生。 是不卫生 啊。 嗯， 你说这人迷信，迷信到这个程度， 说的是呢。 哎， 嗯， 今天要出去干点事儿， 嗯， 一看这写着宜出行， 哦， 哎，这就出去了 啊，这才出门。 哎，出门，如果说今天诸事不宜， 那就在家待着吧， 哪儿也不敢去。 那不是吗？ 就在家待着， 诸事不宜吗？ 哎，什么事都不干。 哦， 话也少说， 我 往屋里一躺，一看书。 你看 这夏天这蚊子短不了啊。 那是 啊，待着待着来个蚊子， 嗯， 到他腮帮子上啊，想那会儿来一顿改善生活。 改善生活。 哎， 打算叮他现在。 嘿、哎嗯、一叮他呢，老头啊下意识的弄这手一拍这蚊子、 嗯、 啊，别啊，拍腮帮子上了、 哎、 你想那有不疼的吗？ 是啊， 拍的老头直呼噜呼。你想哦，你看了没有，得亏我没出门啊。 嗯， 出门不定闯什么祸呢。诸事不宜吗？ 嗯， 你看我不敢动会，这还挨一嘴巴呢。 这挨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是啊，就说他这迷信呢。 你说迷信到什么程度上了？ 哎呀，可不能出门哦。嗯，这说不出门就在家待着吧。 那就家待着吧， 住一间房子，一间屋子半间炕。 嗯， 这房啊挺老了。 哎呦， 下午一下这大雨， 嗯， 以后这房啊咵嚓一下子 怎么了？ 房塌了。 房塌了。 哎，嗯，房这一塌可坏了。 那么老头怎么样？ 老头在屋子里头了。 哎，好嘛， 老头在炕上躺着看书呢。 嗯， 这房塌的还好，没砸死人。 嗯， 怎么，他这个房子当初盖的是硬山哥。 哦，硬山哥领。 哎，咵嚓一下子呀、啊嗯、这一头这领头糟了 啊、 嗯、掉下来了，戳在地下了。 哦， 他那一头呢， 嗯， 还在这个山墙上头呢。 哦， 整个的那么斜着坡。哎，可巧他躺那个地方啊， 嗯， 哎，正是个小窝铺。 你瞧， 可是街坊吓坏了。 那是 呼噜一下子他们全跑出来、嗯、说可坏喽，老头在家呢没出门。 嗯， 这大伙儿街坊邻居都来了，虚手八脚的就给抢东西。 你瞧瞧， 把窗户那儿拉开了。 嗯， 哎，拉开了一个洞，一瞧，行，瞧见那老头的脚了。 嗯， 说这点没砸着，可能吓坏了。 嗯， 可能把老头吓晕了，赶紧往出拉吧。 对， 大伙伸手往出一拉他呀， 嗯嗯， 他在里边嚷上了， 嚷上， 别动别动， 怎么了？ 你们瞧就黄了，要是不移动土啊，明儿再弄。 嘿，这个迷信呢。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啊，这场节目是相声， 大家喜欢听相声 啊，都爱听相声。 相声是一种笑的艺术， 就是嘛， 可以使大家发笑。 哦，使人发笑。 哎，啊，发笑别误会这个词啊， 哦， 就是乐的意思。这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回头就起什么化学作用， 哪有这个事？ 这一笑对人身体健康大有好处 啊！你说这个乐对人有什么帮助呢？ 卫生家说过， 怎么说？ 说人心情愉快，就能延年益寿。 对， 人要是总苦闷， 嗯， 就容易衰老。 哦，是这么回事。 中医学者也有说法。 哦，中医又是怎么说的呀？ 说人听相声哈哈一乐。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失水，不胜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嗯，哪有这么多说辞啊？ 一般人还有个说法 啊，一般人他是怎么说的？ 这人呐， 啊， 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这话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人一乐就会年轻一点， 嗯， 一发愁就会老一点。 哦， 常发愁头发就白了。 是 啊，那咱们一看有那个很年轻的人头发就白了，那怎么回事？ 那是少白头啊。 嗯，那是不常听相声 啊，不常听相声。 所以说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哎，不，您这话不太准确。 嗯， 我听人说呀，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懂吗？ 十年少， 哎，一乐就能绍兴十年呢。 哦，啊，你这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好嘛，我们俩这存款呢，这。 你说您一乐就年轻十岁？ 就是啊。 你这个理论不可靠。 为什么呢？ 你想啊， 嗯，他一乐就年轻十岁，怎么不可靠？ 就拿你说吧。 啊，拿我说， 今年多大岁数？ 我今年是58岁。 哦，你到这儿听相声哈哈一乐， 我就年轻十岁啊， 剩48了。 对， 连着再乐四回。 那我就剩8岁了。 再说什么你也不能乐了。 为什么呢？ 你不够一回了。 我不够一回了， 再乐危险就太大了。 怎么？ 你再哈哈一乐， 嗯 嗯，没了。 没了。我挺大的人，我能没了吗？ 人不能没，年龄没有了。 是啊， 成出生小孩了。 哎， 来的时候骑车来的 啊， 走的时候让保育员抱走就行了。 我小孩了。 照你这么说，哪个剧场也不能演相声？ 怎么呢？ 演完了相声，剧场转业改托儿所了。 嗨，哪有这事啊？ 就是乐呀，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 哎，人高兴就 可以治病。 嗯，我还能治病。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哦，都靠着什么呀？ 治疗方法很多， 您介绍都有什么？ 就拿理疗来说吧。 啊，您说说。 有水疗。 水疗。 电疗。 嗯， 组织疗法。 组织疗法。 睡眠疗法。 嗯， 气功疗法，等等吧。 啊，这些 将来可以发展相声疗法。 相声也算一种疗法。 哎，医院里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增加个相声科。 哎呦，相声也占一科了。 哎，占一科，人数少啊。 啊， 派去2个相声演员就行了。 哎，这不行不行。 嗯， 您说每一个医院要派去2个相声演员呢？ 嗯，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人太少，不够分配的。 咱那也没关系。 怎么办？ 将来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 干嘛呀？ 学相声。 哦，让人家医生嘛学相声， 相声演员也学医，这样就结合起来了。 那哪结合得了啊？相声演员学医没有基础，这可不行。 你说谁不行？ 我就不行啊。 有行的。 谁行啊？ 我。 我。 哦，你懂医学， 侯大夫吗？ 娘， 说了半天话，我没注意，这位是侯大夫、啊。你到我们村打听，侯大夫都知道， 都了解你。嗯，哦哦，那么您是内科是外科呢？ 外科就好， 外科那可不简单。 嗯， 哎呦，外科医生那讲究动手术啊， 开刀 啊， 拉呀、 啊。 那咱们行。 你行啊， 哎，嗯，比如说你要是长个疖子长疮，你甭找别的大夫，找我就行了， 就找你， 只要你豁得出去， 哎， 我就敢干。 我不敢干 啊， 好不，我得豁出死去找你来治。 哪有那么大危险呢？ 你说让我豁得出去 啊，你得豁得出去，疼啊 疼啊。 哎， 那要这么一说，你这个医术还不太高明， 是吧？ 人家那个大夫给患者做手术，讲究让人的患者不受痛苦，不知不觉呀，啊， 那不在医生的手术好坏、啊、 那在什么呀？ 用药啊。 哦，得用药。 哎，你实行麻醉吗？比如说你这个脑袋坏了。 我脑袋坏了 需要打开看看。 哎，打开看看 啊，头颅手术啊。 哦，做手术。 哎，就是头部麻醉。 哦， 一般的胸部手术 那就是 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 腹部手术 那叫 半身麻醉。 用半身麻醉。 哎，也叫腰麻鞍麻。 哦，麻药。 哎、嗯、全身麻醉一般用笑气乙醚。 医院里用的。 哎、嗯、这个英文名词叫 ether 格鲁方。 哦，对对对， 是吧？ 啊啊， 你像你这长疖子长疮这不算什么。 像这个呢， 用局部麻醉。 哦，就这一部分。 哎，一般用普罗卡因。 哦， 打两 cc 普罗卡因， 嗯， 摁摁不疼了。 怎么样？ 开刀，拉开，把脏的东西取出去。 嗯， 上点药。 上什么药？ 上点药，有 一般的都是 有药膏，有药粉。 哦，药膏都是什么药？ 药膏有的用雷芬诺尔告诉。 哦，药膏。 消炎粉也行。 那是 英文呢 啊。 sulfanilamide pot。 哎，对对。 纱布药棉一扎，一个礼拜好了。 你瞧，还真有两下子。 没什么。 哎呦，比方说我没注意，我这发炎了，感染了，你说怎么办呢？ 得感染 啊！ 感染就得打针。 打针也行 啊？打针不算什么， 注射啊， 皮下肌肉、动脉、静脉都。 打静脉这地儿你行啊？ 行。 嗯， 你别害怕，我有把握。 你 哎，我平常用针管都就这么长。 哦， 就这么粗，装500把药水啊。 哎，等会，这么长这么粗，里头装多少瓦？ 500， 500瓦药水往人身上打，那受得了吗？ 你说人呢？ 啊， 那你误会了， 你这是？ 我是兽医， 我不是。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清明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解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农中医讲堂》。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5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 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如黄元玉，五行生克迷宗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益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携自己30年来根据黄元玉医学理论总结出的扶正驱邪、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带来福音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追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严农中医讲堂。那这几天呢，郭老师给咱们讲到了一些关于元气、关于中医、关于黄元玉的知识，那接下来呢就要给咱们讲到各种的疾病了。那我相信啊，这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常见病的中医医理以及呢解决这些病的方案。那么关于解决疾病的具体方案啊，郭老师呢会在节目当中讲到。光是讲一下呢，害怕大家记不住，毕竟咱们有些听众朋友呢年龄挺大的了。但是呢，如果一个东西啊它重复了好多遍，咱们这个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为了能让大家呢听到学习到更多有用的内容，郭老师怎么办呢？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那前几天呢郭老师讲到的一本书叫做慢病茶疗16方，那可以免费的给大家送一本。那郭老师呢讲过的很多疾病都在这本书里面呢有记载，同时呢针对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便秘、失眠、高血脂、视力降低、慢性咽炎等等的16种咱们平时呢最常见的慢性病提供了具体的组合方案。那我读过以后呢觉得挺好的，书上面呢是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关于那些个组合方案，那每个部分呢都有涉及到该怎么用，具体多长时间用多少，那该有的都有了，是不是很方便呢？那另外啊，这是一本正规的出版物，有国家认证的图书出版号，是经过出版社呢经过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以后得到的这么一串数字。那大家呢不要小看这一串数字，那这个呢就跟咱们的身份证是一样的，身份证号简单吧，那上过小学的人呢都知道是怎么念，但是身份证号重不重要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本慢病茶疗16方呢也是有正规的身份，不是野路子。那对于这样一本根正苗红、简单易懂的好书，大家有兴趣吗？那领取这本书的方式呢，就是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400-960-8378。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乾隆皇帝身边呢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那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呢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宗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益阴的治病方针被众多的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那如今呢完整的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携自己30年来根据黄元玉医学理论总结出的扶正驱邪1+1疗法，为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带来福音。郭老师的问诊电话是400-960-8378，400-960-8378。那大家记好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0-8378，400-960-8378。那么关于这本书的具体介绍，咱们呢还是请郭老师来说一下。 好的。关于这本书呢，现在呢我具体的系统的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这是一本呢国家正式的出版物，作者呢是我的两个学生，他俩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其中一个呢是中医专业的，他出身于中医世家，他的父亲呢也是学黄元玉的中医大夫， 也是我们盐农学社的一个中坚力量之一。另外一个呢，就比较有意思了。他的专业呢不是中医，而是呢学现代生物学的，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个博士，是呢搞生物学的，是负责呢加工工艺的现代化的改进，并且呢从生物解剖的角度呢，用大量的动物呀、人体实验呢，来验证这些方子的科学性，实现了一个完美的配合。这16个方子呢，是从我们十多个大夫呢提供的，从300多个常用的方子里呢，专门挑选出来的。包括我也在呢这个书的筹备期间提供了30几个呢我常用的验方，也给了他们，也供他们来参考，供他们呢验证和挑选。光是验证这些方子的效果呢，也差不多用了5年多的时间。所以这本书呢，虽然作者呢是他们两人的名字，篇幅呢也不是太长，也不到20万字，不大的这么一本书，但是它其实是呢凝聚了包括我在内的十多位大夫的心血，以及和我们这两位学生呢5年的努力。这本书啊，因为它是国家认可，经过呢新闻出版总署而批准出版的，大家在书店或者在网上呢都是可以找得到的，是不太厚的一本书。在书里呢写了16种病啊，包括什么呢，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便秘、失眠、高血脂啊，以及视力下降、慢性咽炎等等等等的。他针对呢每一种病啊，都出具了一个组合的方案，这个方案组成的具体成分呢也有，方案组成的理论依据呢也有，是有理论有实例。而且呢整个这本书写的呢不教条，可读性还比较好，也特别简单，咱们呢普通老百姓呢都能看得懂。为什么我想呢把这本书送给大家呢，有这么几个目的啊。第一个当然是觉着呢这本书真的对大家有帮助你看大伙儿听我的课吧，我以前呢也经常受一些邀请呢在电台讲座也跟一些听众朋友呢也交流过，也电话交流的还比较多，甚至有时候呢咱们会组织一些见面会这些什么的当面的交流。很多人就跟我说呀，说郭老师，我现在年纪大了，我记忆力很差了，就是觉着你讲的很有道理，我听的时候呢我都听懂了，我过后我就忘。这也是声音传播的一个什么怎么说呀弱点吧，讲完了就没了对吧。我这儿呢给你讲一个方案，比方说我讲这个高血压吧，我呢就教你做一个调理高血压的食疗菜谱，教你呢几个菜，什么瘦肉炒芹菜呀，冬瓜虾仁汤呀，蒜蓉西兰花呀，是吧，都对血压调理有帮助。教你做会了，你真正想要去做的时候呢不记得了，是吧，用什么材料，用哪些步骤都记不清了要想呢再听一遍没了，那个声音已经不可能有了，你明天再听呢已经不是这个内容了，对不对，这就是声音的弱点。所以呢有人在听讲座的时候呢就记笔记，把感兴趣的觉得有帮助的内容他就记下来，但是这个方法呢还不够用，你记笔记的速度那哪赶得上我说话的速度，是吧。我真的就见过一个人，他听我讲座1年多了，记了4-5个大本子的笔记，但是这些笔记呢有多大的用处呢，说起打击人的话呢几乎没用。为啥？都是记得呢只言片语的，没有一个系统的方法，没有一个呢系统的理念就记不清，这样的笔记呢有什么用啊。但是书它就不一样了，书你看完了你放那儿它还跑不了，对吧，你什么时候想看呢它还都在那儿，你啥时候忘了呢可以随时你把它拿来看看，而且呢还能分享给别人，对吧。一本书放在家里是全家受益，可以说受益了很多年。 你保存的好啊，几年几十年，这都跟新书一样一样的，想什么时候看你就什么时候看。这本书的内容呢，刚才我也说了，涉及到十几种的常见病、老年病，有理有据有病例，非常的详实。像现在的一些常见病，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便秘失眠什么的，都可以在里面呢，大家找到重获健康的组方方案，是很实用的一本书。所以我说呀，一定会给大家有帮助的，这是第一个原因。要送书的第二个原因是咱们这个节目严农中医讲堂开播了有一段时间了，对吧，认识了很多朋友我也很高兴。为了感谢大家呢来做我的听众，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我呢给大伙儿呢送个小礼物，太贵的东西呢真送不起，一本书吧，我们严农学社各位的同仁你凑一点儿我凑一些送给大家这本书。这本书呢是我们严农学社同仁们的共同心血。为什么要出这样一本书呢？可以说呀，也是受到了黄元玉的影响。之前呢咱们就讲过，黄元玉为什么要写书呢，就是因为这个庸医他耽误了他的眼病，他后来呢学医有成了，希望就留下一些书能够帮助呢我们的老百姓呢解除这个病痛的折磨。那我们呢也是希望学习黄元玉的这种精神，出上一本简单方便的书，哪怕呢只能帮助到大家呢一点点，是吧，我呢也心满意足了。这关于黄元玉他写的书，这其中的经历是令人感叹的。黄元玉呢是1705年在这个时候雍正年间出生的，到1734年他呢虚岁30，三十而立。这一年呢是黄元玉呢他的一生方向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呢他可不小心染上了眼疾，就是眼睛生病了，有了眼病，这就呢找大夫看，结果呀正好碰上了几个，用他的话来说都是庸医说庸医误人，眼睛不但呢没有治好，还给治瞎了，最后的结果就导致了左眼睛失明了。那么关于他这一段生病治病，最后呢被庸医误治导致失明这段经历可以说他非常非常的痛苦。我呢在读他的著作里呢是经常可以呢感觉到的，他是耿耿于怀，对这段经历呢确确实实是这种情愫，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呢他有些偏激的这种性格。因为这个眼病的误治呀导致他的左眼失明，而且整个身体呢也因为用了很多的寒凉药，他的元气呢也受到了比较重的打击，所以身体素质各方面呢也远远不如之前了。我们讲过呀，黄元玉是因为当时政府的规定是五官不端正，这种人不能做官，所以才断了他的仕途实际上呢因为这些苦寒的药物的过度的使用还没有呢温热的扶正方呢加以平衡，他实际上呢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呢去做官了。所以这就是呢我为什么总是跟大家强调这个扶正驱邪1+1，对吧，这个组合方案。黄元玉的经历呢就是前车之鉴，仕途他走不通，所以他这呢是没办法的，后来呢就放弃了仕途，转而学医了。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呢，他专门写了一副对联对联是这样的：生不为名相济世，以当为名医济人。所以黄元玉他这一生的事业呢是从他30岁这个左眼失明这个时候开始的，真正的开始呢走向了医学是从这一年呢现在的人学医是吧，一般你看18岁开始读上5年的本科再读上3年的硕士，然后才能去医院呢实习这个规培等等， 估计到30岁才正式呢有了自己的开处方的权利，给病人呢才能独立看病的资格，那真正的才有所成就啊，必须到了40岁以后了。那如果要成为大师级的人物呢，这天赋好的也得50岁以后才可以，天赋差的呢就没希望了。从18到50，那是32年的时间。可是呢，人家黄元玉30岁就被迫呢转向了医学，才短短的几年呢就能有这么大的成就。黄元玉呢因为眼病他不走仕途了，转过来学了医了，可以说是中医的幸运，有这么一个天才，哎，学了中医。黄元玉呢，刚开始学医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堂哥啊，也是个当大夫的，就指点他说呢，你可以先看看呢《伤寒论》，所以他这个学医呢，是从《伤寒论》他开始看起的。因为呢，黄元玉本身文化基础很好。诸子百家呀，尤其这个历史呀史书呀，他看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很深厚，所以他学医呢是事半功倍。他呢学习伤寒论呢很有心得，他很快就找出感觉了，他看了好多呢伤寒论各家的注释，感觉都说的呢是词不达意，或者呢有的就没有说透，没说到呢真正的问题上。那么后来呢他就自己呢去悟这个伤寒论呢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结果他看了3年以后，他把这个伤寒论呢历代的注家呀也看得差不多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还都不太满意，觉着呢没有把伤寒呢讲得透透的，那么他就自己呢就去琢磨。这呢有一天晚上在静夜沉思的时候，这想着想着呢就睡着了，然后还做了一个梦，一下子呢把伤寒论的给想通了，一下子他就理解了，通悟了。他这个理解了，他这个领悟透彻了，绝不仅仅呢是简单的理解，而是彻底的理解，是达到了呢能够和张仲景在伤寒论里进行沟通，达到了这么一个境界，也就是和历史人物在书里的一个沟通这种境界。但是呢黄元玉他这个人做学问他特别认真啊，他呢没有说浅尝辄止啊，就是有一点呢小成就呢就沾沾自喜的，他没有这样。他觉着呢自己已经理解了伤寒论，已经呢领悟透了，但是觉着这还不是根源。他觉着呢张仲景写出伤寒论来必然有他自己的学术根源，所以啊他就追本溯源又往上找。看这个伤寒论呢是根据什么写出来的，源头又在哪里，结果源头就是黄帝内经还有难经。这两本医书的作者呢是大名鼎鼎的黄帝、岐伯还有扁鹊，再加上张仲景的伤寒论，这个作者的张仲景，黄元玉是最尊崇的4位中医宗师，这就齐活了。所以呢从伤寒论学了3年伤寒论之后，他又开始呢往源头去学习，又去呢学习黄帝内经，又去呢学习难经他呢去研究这个源头从一个更高的层次呢去学习中医。实际上也是自己呢对伤寒论这个理解呢这种领悟呀到底是呢还是不对呢，他实际上呢是想从源头去找一种认可吧。那么通过内经，通过难经，通过这些经典著作的这个学习之后，最后黄元玉觉得自己呢对这个领悟可以做一个肯定的评价了，那这个时候他呢才敢呢著书留世了。而我们出书呢也是研究黄元玉的这个医学思想，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最后总结了一下，发现我们出书的宗旨和这个黄元玉的医学思想那是一致的，我们才敢呢把这本书送给大家。 我们看啊，黄元玉他30岁他开始学中医，他学了3年，33岁的时候呢，他觉着自己呢小有成就，对吧，已经把伤寒论呢给学透了。他呢没敢去呢著书立说，而是继续的学习，直到呢36岁的时候，哎，到了他的本命年，他又把这个《黄帝内经》还有《难经》这些个中医经典呢又学了3年，对于自己的这个学习心得呢，哎，有一个肯定的评判，这个时候他呢才敢著书立说。他的书呢这一成稿以后啊，流传出去就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些人认为，哎呦，这个不得了呀，这一代大家呢又出世了，评价特别的高。也有些人认为呢，这是无所事事，现在写这个书有什么用，还不如出去呢开个药店呢，哎，挣点钱去。黄元玉针对这个种种的传言，他呢还没有动摇啊，而是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呢来记载这些事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说我呀不会去做这些沽名钓誉的事儿，我只是做学问，不会呢为名利所动。大家想想，黄元玉这一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代宗师，这与他的初心与他的初衷是密切相关的。假设他这个学医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如果他是靠这个行医他来谋取财钱啊，那么我想他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就了。正因为他最初的这个心呢是不为名利，只为学术，只是为了呢中医学术的传承和发展，所以他把自己一生的心血呢全部他都放在了对中医的体悟这些的研究上了，全部都放在了著书写作上了。我们给大家送的这本呢《慢病查疗16方》还达不到呢黄元玉那样的高度，但是我们的初心和黄元玉是一致的，是为了呢让中医能够呢造福更多的人。刚才呢我讲到，黄元玉之所以呢有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他初心很好，不为呢名利所动，所以他这短短的一生呢能有这么多的著作流逝。那么黄元玉在他的第一本书成书之后呢，他也没有呢自得其满啊，他还继续的学习，继续呢去学习张仲景的金匮要略，然后呢在随后的几年时间呢，他是一边呢到江南啊，到南方呢去游历，跟这个游学一样啊，去了很多地方，另一方面呢也是呢借这个机会啊，进一步呢拓宽自己的视野，进一步呢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这几年的游学呀对他来说很重要，一方面继续学习，一方面呢帮助百姓治病，可以说是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我们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黄元玉则是既读了万卷书啊，也行了万里路。那在黄元玉这一生当中啊，他一共写了几百万字的医书啊。那个时代大家想一想啊，他没有电脑的，也没有钢笔圆珠笔，只能用毛笔写，那这个工作量非常大，是吧。可以说黄元玉的一生从他学医开始，有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呢他是一个人在房子里呢是写书度过的，真的叫呕心沥血啊，披肝沥胆的，我这么来形容可都是不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这么的崇拜，这么的推崇黄元玉，我们袁农学硕呢才会呢有这么多的同仁，我们都是被黄元玉的精神所感召的啊，大伙儿呢志同道合呢汇聚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共同决定呢把这个《慢病查疗16方》这本书，我们想办法呢出钱也要送给大家让大家看。那黄元玉经过多年的行医，经过一辈子的总结，他得出来的结论，他的医学思想啊，就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讲啊，就是培植中土扶阳一阴，就是那个元气运转的圈儿。这个圈儿呢，和过去几千年啊，很多人呢在用那个圈儿不一样啊。你看街上呢，那些个呢打卦算命的人，面前总是摆着一个五行图，而这个图呢，它是一个圆形的，按照呢木火土金水这个次序呢，五行就在这个圆形的上面。那有一些中医馆养生馆也有这么一个图，你注意过没有啊？那在这个图上呢，有很多的箭头标注的呢，就是五行的相生相克这个顺序。这个顺序呢是这样，是肝属木生心火，心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肺金生肾水，肾水生肝木，是吧？然后相克的顺序呢，是肝木克脾土，脾土克肾水，肾水克心火，心火克肺金，肺金再克肝木。哎，圆形的相生关系，五角形的相克关系。那算卦的和这个中医馆呢，普遍呢都有这么一个图。从明朝以后，五行图呢基本上呢都是这么画的，好像这个圈呢看起来挺好看，是不是？没啥毛病，对不对？但是黄元玉告诉我们，这个图上面五行的位置它是错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脾胃也就是土的这个位置呢，应该是在中间的。有兴趣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找个纸和笔啊，画画这个圈，先画上一个圆圈，左边咱们标上肝木，上边咱们标上心火，右边标上了肺金，最下面呢标上一个肾水，圆圈的左右上下，然后中间咱们标上脾土。黄元玉告诉我们，人体元气的运转，所有这些阴阳五行的规律，都是以土，也就是以脾胃为中心的，或者说啊，是以脾胃为枢纽的，都是围绕着它转的。如果呢再细说一点呢，那么脾胃呢都属于土，但是脾主上升，带动元气往上走，所有阳虚的病呢都跟脾有关。胃主下降，带动元气呢往下走，所有的阴虚呢，哎，都和胃有关。大家呢真的呢可别小看了这个圆圈啊，别小看了黄元玉给他的这一点点改动。黄元玉为什么被称为呢一代宗师，就是因为他这一点改动。他最著名的也是他自己遵循了一辈子的核心治病方针呢，是八字方针，就是刚才我说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是吧？正是以黄元玉八字医学思想为核心，在元气运转的这个圈的指导下，我们的延龙学社呢就编辑出了这本书《慢病查疗十六方》。这本书里面呢主要是一些呢驱邪的组合方法，针对呢某种病，赶紧呢把它从身体里面呢赶出去。但是这些个方法呢，光是把身体里的邪气给赶走了，我们元气还是很虚弱的，毕竟呢被邪气呢入侵过吧。所以呢就要搭配呢咱们这个荣气深藻组合方案，不同的病呢你用不同的驱邪组合方案，然后搭配上荣气深藻组合方案，哎，一块儿用，这就是扶正驱邪一加一的办法。那咱们这本书我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我们现在呢为患者朋友做这一点，做这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应该的，没什么值得夸奖的，但是你却呢并不能完全免费得到，因为这里面有个运费问题。我们是通过快递公司，是通过快递送到大家手里的。你说快递公司呢，人家需要收起15块钱的快递费，对吧？而这段时间呢，全国各地的快递费呢还都在涨价，书确实是我免费送给大家的，

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如何摆脱阴虚体质。那如何摆脱阴虚体质，说这个之前我们先说说体质。体质像什么一样呢？体质就像土壤一样，有什么样的土壤就容易孕育出什么样的生物。那现在呢，可以看出这个体质不改变的话，身体孕育出来的疾病很难除根。那也就是说，很多人把这个目标啊锁定在如何去治病。如何去治病呢？只是把病解决了，但是呢，这个孕育疾病的环境土壤还在，它下回还容易孕育出类似的问题。所以如何改变体质才是很多人应该着重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体质应该给它调到一个正常状态，正常状态的体质是可以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的。所以这才是把这个疾病从根本上去调节好了。那今天谈的就是如何预防阴虚的体质。阴虚是什么东西呢？首先说阴和阳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研究宇宙的产物。阴和阳是两种不同的能量，充斥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那阳，我们所接触到的最大的阳就是太阳，太阳的能量辐射到了整个太阳系。阴呢，我们接触到的最大的就是地球，地球以它的能量孕育出了万物，所以阴和阳的能量充斥在宇宙当中。作为人体来说，吸收了宇宙的阳的能量，吸收了宇宙阴的能量，人的生命就开始生长。所以阴和阳是两类相对的能量。从身边的事物来看，阳的能量是温暖的，阴的能量是清凉的，阳的能量是光明的，阴的能量是黑暗的。这些身体都是不可或缺的。比如说光明，白天天就亮了，对吧？但是你也不能老亮着呀，天不黑人就不容易犯困，人就不容易入睡。那阳是温热的，但是人也不能够总热，热到都发烧了啊，必须有阴的能量去控制这个阳，控制到正常的体温，也不高也不低，这样呢就达到一个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阴和阳这两种能量都是不可或缺的，它是相对立的。阳的能量给人带来的是温暖，给人带来的是力量，所以这个人白天工作也好，学习也好，应该什么呀，精力充沛，身体应该是温暖的。当阳的能量损失的时候，人就会感觉到疲劳，人就会感觉到怕冷。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干不了累活，为什么有的人到了秋天的时候就穿的衣服挺厚的了，因为他感到了疲劳感，因为他感到了怕冷，这就是阳的能量损失了。那当阳的能量没有的时候，人的生命自然也就结束了。所以疲劳也好，怕冷也好，是一种阳虚体质的表现。那阴虚呢，阴给人带来的是滋润和安静，就像一棵植物它需要浇水，是吧，这就是一种滋润。所以当阴的能量充足的时候，人的身体充满了弹性，一摁这个皮肤，你一松手它又弹起来了，说明里边有水分，这就是阴的能量足。所以为什么说夸一个女性说长得真水灵，这个水灵实际上就是阴的能量充足的一种表现。当阴的能量不足的时候，这种弹性，这种水分滋润的能力就会下降。所以你看老太太她的皮肤弹性就差了，它处于一种干瘪的一种状态，长出了好多的皱纹。为什么呢？就是阴的能量相对不足了，不能滋润全身了。而且阴的能量带来的是安静，当人不能够安静的时候，那就说明阴的能量处于一种缺乏的状态。那不安静什么样呢？就是白天坐卧不安，老觉得心里有事儿， 其实也没有什么重要事儿，但是呢就是心里像长了草一样的乱，干什么都不行，干什么就干一会儿，不行了还得惦记干下一件事儿，那下一件事儿没干完呢又惦记干这边这件事儿，所以心里边老是乱的，情绪也是很烦躁的。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在更年期出现的一种心态。那在晚上不安静就体现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容易入睡。我们说正常人躺在床上十分钟左右就能够安然入睡了，可是阴不足的人需要酝酿睡眠的一种心情，需要花上更长的时间，躺在床上脑子里面一幕一幕的过电影，跟自己长时间没有联系的人这时候全想起来了。为什么呢？这就是阴不足的人不能够安静，所以他安静的状态就比普通人要差得多。首先就是不容易入睡，再有呢，入睡以后他入睡的程度没有一般人深，所以睡眠很清浅。有的病人形容即使屋里边掉一根针这种声响都能够引起他惊醒，那就说明睡眠的程度很轻，甚至有的人是不用别人叫半夜自己就醒了，没有声响自己也醒了。那实际上这就是阴不足的人就不能够安静下来，那不能够滋润不能够安静，所以给人带来了异常多的困扰，所以这就是阴不足所产生的阴虚的体质。阴虚的体质还包括衰老的过快，过早的就步入更年期了，所以出现的潮热盗汗，这都是阴虚的表现。还有就是五心烦热，手心脚心都是热的，所以这种人总喜欢拿一些凉一点的东西在手里面，这样呢这个手好像感觉到能够舒服一点，夏天特别特别的怕热，实际上这就是阴不足，不足以对抗外界的阳气，所以这种人容易中暑。我们都知道有一种人特别怕冷，而阴虚的人是特别怕热，所以阴不足带来的是不滋润不安静。那当身体的阴这种能量消耗完了，这个人的生命也就结束了。所以人类赖以生存的两种最重要的能量，一种是阳的能量，带来温暖带来力量，一种是阴的能量，带来滋润带来安静。所以当阴的能量用完的时候，人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你看人的身体马上就变硬了，就不再柔软了，因为阴的能量消失了。所以两种能量同等的重要，就像我们养的花既需要晒太阳补充阳的能量，又需要浇水补充阴的能量。那现在身体处于一种阴虚的状态，所以它会孕育出很多和阴虚相关的疾病，包括潮热盗汗，晚上烦热，当半夜起来的时候才发现被子都被打湿了，枕巾也湿了，这就是出于盗汗。还有五心烦热，手心脚心都是热的，这是四，加上心口窝，一共五心都是热的，而且腰膝酸软，腰啊膝关节啊又酸又软，爬两层楼就得歇会儿，晚上失眠多梦，还有身体逐渐的消瘦下来了，实际上这些都是阴不足所给身体带来的一些症状。那正是因为身体的阴不足，它容易酝酿出很多的疾病，所以要想预防这些疾病，就要把阴虚的体质调理好。那刚才说过，阴不足是身体不滋润了，不安静了。那如何使身体滋润呢？如何使身体安静下来呢？那当然是通过补阴的办法。阴它是一种能量，怎么去补充呢？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指出了，肾为阴阳气血之根本。那也就是说，身体所需要的阴和阳的能量，还有气血的能量，它的根源是从肾生发出来的。所以肾是五脏六腑之根本，它就像大树的树根一样。那找到了源头了，如何有效的去补充呢？因为阴虚它是一系列的反应，从皱纹多，皮肤缺乏弹性，容易衰老，到失眠，到腰膝酸软，到五心烦热，一系列的表现都需要去解决。所以遇到了阴虚时间长症状多的时候，就要在补肾的基础之上，再认识到如何去增加补肾的力度，才能够有效的解决多种阴虚的表现。那如何去 增加补肾的力度呢，中医学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这样就能够使补肾的力度得以保证。在血肉有情之品的基础之上，再加用养肾护肾的草木制品，可以起到互相搭配、互相促进这种作用，能够更好的达到补肾的作用。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对于肾功能的补充是阴阳同补，那也就是说它能够补充身体损失的阳的能量，使身体逐渐的获得更多的能量，使身体温暖起来，使浑身充满了力量。这就是阳的能量足了以后，人就出现了不怕冷这种表现。那海狗鞭滋补肾阴的功能，让人获得了更多的阴的能量的时候，人就能够逐渐的安静下来，人获得了一种滋润的能量。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身体逐渐的能够安静下来的时候，入睡的时间缩短了，也就是说躺在床上不是老来回的翻腾在寻找入睡的状态了，而且身体得到了滋润以后，身体能够恢复原有的弹性。我们说人老了以后，你看哪哪都开始变硬了，对吧？动脉也开始硬化了，骨关节也开始硬化了，肌肉组织也开始硬化了，这就是缺乏阴的能量的滋润，所以老年人走路像机器人一样，而小孩呢走路呢一跑一颠显得很柔软，那实际上之间的差别就是阴的能量不足了。所以补充了阴的能量，一方面能够防止更年期过早的出现，第二个就是已经处于更年期的状态，通过滋补肾阴能够帮助人解决潮热盗汗、五心烦热、失眠多梦这些阴不足所出现的衰老的迹象。第三，随着阴的能量逐渐的充足起来，这个是为以后的养生获取更多的生命的能量。当阴的能量补充足了以后，寄生在阴虚体质之上的这些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失眠多梦才能够迎刃而解，因为它没有土壤了，环境变好了，这些问题不治而愈，因为体质改变了。所以当人处于阴虚体质的时候，会孕育出很多与阴虚相关的问题，如果只是着眼于解决这些问题，那永远除不了根。什么时候意识到了要去改变体质了，把人的身体的体质调到一个平和状态的体质，就是发挥了预防疾病的最佳的状态，这是一个不容易得病的体质，因为身体没有偏性了，阳的能量和阴的能量是相对平衡的，是相对充足的。那这个时候当然就是为健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平和的体质才是健康的体质，才是容易获得长寿的体质。所以希望处于阴虚状态的人了解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方式，通过安全有效的方法方式来针对体质去进行调理。正是因为身体缺乏了这种重要的能量，所以海狗鞭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对于身体阳的能量、阴的能量有一种充足的补充，再配合上普通的中草药，能够帮助人在安全的状态下改变这些体质，从而获得健康的身体。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 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的话题是动脉硬化斑块破裂是心脑血管事件的元凶。我们都听说过温水煮青蛙这么个故事。如果呢，你把那只死里逃生的青蛙放在这个盛满凉水的锅里边去啊，并且慢慢的加热，起初呢青蛙呢不知道究竟，它只知道呢在温水里边享受温暖。等它意识到水温太高，一切为时已晚啊，只能丧身锅内。所以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就很像是温水里的青蛙。动脉硬化斑块起初出现的时候不会引起明显症状，它会随着这个斑块的逐渐增大，症状也就变得越来越严重。等患者有明显症状的时候呢，血管往往已经被这个斑块破坏得面目全非。斑块一旦破裂，对人体尤其是对心脑造成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以后，它里边的内容物啊立即涌出，进入我们血液里边，就会形成血栓。血栓堵塞住心脑血管以后，造成呢堵塞区域心脏的血液供应急剧减少或者中断，使得心肌呢出现严重持久的急性缺血，最终呢导致心肌的缺血性坏死。临床上呢，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常有这个持久的胸骨后边剧烈疼痛、发烧、白细胞基数增高、血清心肌酶升高以及心电图反应心肌急性损伤、缺血坏死的一系列特征性的演变，并且呢还能可能出现心理失常、休克、心理衰竭。那斑块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说呢，斑块的形成主要是坏胆固醇增高所引起的。也就是说呢，坏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增高，是导致斑块形成的主要原因。这类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被氧化以后呢，它会损伤血管内皮。血管内皮损伤以后呢，内皮下边组织容易暴露出来，那么血液里边增高的甘油三酯啊、坏胆固醇呀、这些脂质会通过受损的内皮进入血管壁，沉积在血管内皮下，使得血管内皮呢增厚啊、变硬。与此同时呢，在人体发挥止血功能的血小板它也会迅速的粘附聚集到这个受损的地方，逐渐形成主要硬化的斑块。那么斑块呢一般的分为两类，一类呢是易损斑块，一类呢就是稳定的斑块。很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潜伏于人体里边的不定时的炸弹呢？这主要是因为有些斑块会突然破裂，那破裂以后呢的斑块呢它就容易形成血栓，血栓呢完全堵住了血管了，会引发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甚至呢危及人的生命。斑块破裂与不破裂主要取决于斑块的稳定性，所以说呢按照主要硬化斑块的稳定性的不同，那么斑块呢分为两类啊，也就是说稳定的斑块和易损的斑块。那么这两类斑块呢对人类呢都是有害的啊。你像稳定斑块主要是影响了我们的血液供应，稳定斑块的包膜呢它是比较厚的，不容易破裂，但是斑块逐渐呢会变大，导致我们血管的管腔逐渐变窄，血流不畅，造成相应组织器官的血液供应不足了。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在缺血的情况下，那么功能就会受损例如呢 我们大脑某一支血管堵塞了，脑组织缺血了，神经功能就会受损啊，就容易出现肢体无力啊，感觉麻木啊，吞咽困难，语言障碍，智力障碍，甚至于失明，意识不清，昏迷等等症状啊。这些呢主要是稳定斑块影响血液供应而引起的。另外一个呢是依损斑块了，依损斑块关键是容易形成血栓。依损斑块的表面它的包膜呢是比较薄，它里边脂质呢是比较多啊，就像一个薄皮大馅的饺子，非常容易破裂。比如说呢，如果你再出现这个情绪激动、剧烈运动、酗酒、寒冷啊等等这些情况下，你造成的血压升高了、血流冲击了或者血管痉挛的时候，你包膜就容易破裂，斑块里边的脂质这些物质就很容易啊涌出，形成了血栓。假如这些血栓堵塞住心脑血管了，那会就会引起急性的心肌梗死、猝死、中风。所以说人的呢主要有两类斑块，一个是稳定的，一个是不稳定的。稳定的斑块呢主要是影响了血液的供应，那么依损斑块呢主要是能形成血栓。但是呢稳定斑块和依损斑块它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稳定斑块和依损斑块在一定的因素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并不是说所有的斑块都会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啊。大概呢有10%的斑块会越长越大，在不良因素下会由这个稳定斑块转化为依损斑块。对于这个动脉阻塞硬化啊，关键还是要预防啊。当然我们说得病了以后呢我们一定要治疗，但是在没有得病呢我们一定要预防啊。尤其从40岁以后啊，人们都容易出现动脉硬化，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预防，就会减轻啊动脉阻塞硬化斑块的形成，减轻动脉阻塞硬化斑块形成的一些合并症啊后遗症。动脉斑块的动脉阻塞硬化的预防，当然我们说还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合理安排日常的工作生活，调整饮食结构，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尽量避免我们上面说的一些不良诱因的出现，并且呢我们要定时的检测我们的血管、血压、血脂啊这些情况。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里边呢，经过现代医学检验，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因为我们说，斑块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血管内皮损伤、脂质沉着。那么引起血管内皮损伤的原因很多啊，当然呢，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都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但在这里边，最主要的还是高血压。所以说对高血压的稳定可以减少啊对这个动脉阻塞硬化斑块的形成，也可以减少啊动脉阻塞硬化斑块形成的这个心脑血管事件。对高血压的预防我们都在服药，当然服药的目的呢是控制症状，但是呢高血压啊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因为高血压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病，一直要服药。但是服药呢，时间长了以后呢，药物有一定的耐药性啊，好多人经常换药啊。再就是药物呢，也有一定的毒副作用。所以我们说，建议你在用药同时可以服用一些灵芝，因为灵芝本身它没有任何副作用，它可以呢增加药物的疗效，减轻药物的毒性，而且灵芝里边有好多成分，也可以稳定血压。你像灵芝酸。 可以调理植物神经。因为植物神经啊，就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如果处于紊乱状态，那么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就会出现问题，这样呢就会出现血压的波动。植物神经功能稳定了，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舒张功能会处于一种正常状态啊，而且还能抑制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活性，所以对于稳定血压有很好的帮助。血压稳定了，就会减少啊这些斑块对人产生的伤害啊，所以我们过去经常说，血压稳定了以后呢，可以减少50%以上的中风的发生。血压升高的主要原因，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另外呢，这就是盐吃的过多啊。我们北方人呢，盐吃的比较多一点，因为盐本身里边呢，它是氯化钠啊，是导致呢高血压的元凶。那么多糖呢的氨基，它在我们体液环境里边是呈正电性的，一种负电性的氯离子结合，使我们体氯离子水平降低了，使血管紧张素二形成减少，我们体内的缓激肽呢增加，血管扩张来降低血压。多糖呢还可以调节我们血液里边钙离子的浓度啊，这样可以阻止血管平滑肌的收缩，降低血管外出阻力，来稳定血压。另外呢，脂质增高啊，也是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元凶。那么灵芝里边有好多成分，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好胆固醇呢，就是我们血管的清道夫啊，它可以把坏胆固醇带到肝脏进行分解，这样可以减少坏胆固醇的数量。多糖呢，它具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它可以消除自由基，因为自由基本身呢容易破坏我们的细胞啊，破坏细胞膜，尤其是容易氧化坏胆固醇。而氧化的坏胆固醇呢，我们都知道，一方面它可以损伤血管内皮，另外一个呢，你血管内皮损伤了，它就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内皮上，这样就容易形成血栓啊，容易形成斑块。多糖呢，它会自由基结合，把自由基变为氢和水排出体外，使得自由基减少了，减少了坏胆固醇的过氧化啊，这样就从根本上啊预防了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当然灵芝呢，它对这个全面调节的啊，对这个血糖也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因为血糖本身呢，它会引起我们血液粘稠度的增高，这样呢也容易损伤血管内皮。多糖呢，灵芝里边的成分，它可以呢使得改善我们胰腺的微循环，胰腺微循环的改善可以使得胰腺呢供血供氧充足啊，受损的贝塔细胞及时得到修复，来分泌更多的胰岛素啊，这样就可以把糖带到细胞变为能量，而且呢还能减轻胰岛素的抵抗啊，合成更多的葡萄糖耐量因子，细胞胰岛素的受体，因为这两个成分增多了，也可以呢把糖带到细胞变为能量，减轻胰岛素分泌，这样呢就可以呢稳定血糖，所以灵芝对血糖的稳定也可以减少对血管内皮的损伤。经常服用灵芝，一方面稳定血压，另外呢可以降血脂、降血糖，减轻对血管内皮损伤，从根本上预防斑块的形成。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 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口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50年前，他的纵身一跃震动大清；50年后，他的铁人精神代代传承。他是王进喜，他说：“宁愿少活20年，我要为祖国献石油。” 这个36岁的汉子，竟然坐在马路边，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铮铮男儿究竟为何落泪？英雄故事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真相？爱作诗更爱秦腔，爱打井更爱生活。王进喜是何时说出了那句“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档案为您揭秘铁人王进喜。 这是50多年前北京的一处普通街道，那一年刚好是1959年，新中国将迎来它的10周岁生日。这时，一位刚刚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石油工人受邀来到北京参加建国10周年国庆观礼。趁着国庆节还没有来到，他在大街上走走逛逛，想好好看一眼北京城。当他走到沙滩红楼前，发现街上跑来跑去的公共汽车都得顶着个大包行驶的时候，这个36岁的汉子竟然坐在马路边，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他究竟为什么哭呢？原来公共汽车顶上的大包是煤气包，没有这个大包，汽车就无法行驶。所以当这个石油工人看到北京的汽车因为没有石油，只能靠煤气包才能行驶的时候，他实在忍不住眼中的泪水。但是可不要认为这个哭泣的汉子是个软蛋，这一哭哭出了个地球都要抖三抖的铁人，他正是王进喜。这是王进喜第一次来到北京，而在这之前他已经在家乡甘肃省的玉门油田当了10年的石油工人。一个个煤气包让王进喜亲眼看到了当时的中国是多么缺石油，就连首都的公共汽车也无法正常供应。 1959年，中国到处都在喊缺油，当时进口原油变得越来越困难，国内的石油生产一年只能达到500万吨，而对石油的需求量超过1000万吨。当时的中国被国际上笑话是贫油国，没了石油，国家工业就没了血液，国家迫切需要石油，迫切需要大油田。 国家没有石油，石油工人有愧，这是西北汉子王进喜哭鼻子的原因。曾经有人质疑这个故事，当我们在大庆市铁人纪念馆里发现了一段王进喜生前的录音，让我们来听一听他心里憋着的那口气。 这外国人啊，有些外国人啊，他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啊，又说我们中国国家是贫油国，我们听见就生气，说我们国家没有，我们没有文化，看资料也不懂，我就不相信。我说谁管我买到他们国家的地下了，我们国家就没有油，别怪了。 今天的大庆油田之所以被称之为大庆，那是因为大庆油田正好发现于新中国建国10周年的国庆。发现大庆油田十分不易， 在此前的一年里，石油勘探局在松辽平原上打下了松基一井和松基二井，但两口井都一无所获，所有的希望就都寄托在最后的松基三井上。 就在1959年10月1日的前几天，石油工业部向中央汇报一个好消息，说松基三井终于喷油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听了这个消息感到非常高兴。松基三井证明了中国人的脚底下也有石油，只要用心去找就能挖出油来，只要瞄准了地方也能建起自己的特大油田。 松基三井所处的位置就是今天的大庆。松基三井喷油之后，离它不远的葡萄花地区也出油了，北边的萨尔图也传来了好消息。 1959年国庆节过后，中央领导决定将位于中国东北从南到北上百公里长的油田正式命名为大庆油田。尽快地开发大庆油田，改变我国石油缺乏、工业落后的面貌，是中国1960年前后最亟待解决的议题之一。 从1960年2月1日开始，石油工业部连续八天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就是组织松辽石油会战。 石油会战的方案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石油工业部便从全国各地油田调集精兵强将来到大庆油田，其中包括来自石油系统的37个厂矿院校的数万名人员，共同参加这场松辽石油大会战。 王进喜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大庆的，他当时是玉门油矿管理局的一名基层钻井队队长，听到玉门要竞选精兵强将参加松辽石油会战的消息，他马上要求带着自己的钻井队第一批出发。从矿上回到家的王进喜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的母亲，年迈的母亲听了之后不同意，说你要是走了，咱们家可怎么吃饭呢？母亲的话让王进喜哑口无言，可是当母亲看着眼神坚定的儿子，他的心软了。他怎么会不知道儿子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王进喜出生在旧社会，家境贫寒，家里穷到什么程度呢？王进喜6岁就开始牵着双目失明的父亲上街乞讨了，长大一点开始给地主放牛，15岁的时候进了玉门油矿做长工，经常挨打。1949年全国解放，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的玉门油矿重新招工，王进喜终于等来了机会，他要成为一名正式的钻井工人。那时候玉门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钻井的老虎，炼油的狼，总务后勤的是小绵羊。王进喜之前一直是干着后勤的工作，可他的梦想是要当钻井的老虎。 国家解放后，王进喜终于不用再给地主干活了，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当家做主的感觉，所以他打起井来更加拼命了。 从没有读过书的王进喜凭借着多年经验，技术能力却是一流。就这样，王进喜成为了新中国新一代的钻井工人，这一干就是10年。10年光景，王进喜从一名工人变成了一名钻井队队长，他的钻井队被他带成了玉门有名的钢铁钻井队。1959年因为成绩突出，他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这才有了一开头煤气包的故事。正是压在王进喜心头的煤气包，让他必须要带队去参加石油大会战。大庆油田需要他， 国家需要他，他恨不得马上到大庆攥出一口井来，早日为国家贡献石油。自古忠孝难两全，王金喜扑通一声就跪倒在了母亲面前，连着磕了三个响头。母亲把儿子扶起来，拍了拍他身上的泥，对王金喜说，家里我来照顾，你去了好好打井，不要给咱们玉门人丢脸。第二天，王进喜头也不回地走了。 离开玉门，前方究竟是什么等待着王进喜？初到大庆，他是否能完成母亲的希望？ 大漠荒原，上面是青天一顶，下面是草原一片。 只有37个人，如何打出大庆第一口井？档案继续为您揭秘。王进喜的钻井队被标号为1205队，一共有37个人，个个都是向组织申请自愿跟随王进喜从玉门来到大庆的。1960年3月25日，37个人坐了10天的火车才到达大庆油田。一下火车，眼前的景象把他们吓坏了。 大漠荒原，上面是青天一顶，下面是草原一片。他们所处的地方叫萨尔图，是大庆油田的最核心，经常刮大风，冬天能冷到零下40度。1960年正是3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没有开发的大草原，没有足够的粮食，没有像样的房子。 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数万名石油工人突然汇集在本来只有几十户村民的大荒漠里，吃饭住宿都成了大问题。萨尔图小站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接待处对大家提出的生活问题应接不暇。 王进喜刚下火车，也向接待处问了几个问题，他问的却是，我的警卫在什么地方？设备到了没有？萨尔图的最高钻井记录是多少？而此时偌大的大型油田连一个正经的出油井都没有，之前打的松基三井只是勘探井，不能用于采油，而王进喜一行人要打的井才是真正的出油井。作为先遣队队长的王进喜心里很着急。 问清楚自己警卫的大致方向，王进喜就去找了。他们一路问一路找，找了3个小时，终于找到了警卫。可他们发现警卫旁边什么也没有，打井最重要的设备钻机还没有运到大庆。没有钻机，他们就根本打不了井。 除了等，没有别的办法，王进喜这才想起来要找个住的地方。警卫周边只有几户村民，他们就去和村民们商量，能不能借宿几晚。 当时，一位叫赵大娘的村民收留了他们。赵大娘把屋里的炕分成了两半，一半给自己家里人住，另一半就给王进喜他们住。为了答谢赵大娘，王进喜带着队员帮忙掏粪搬砖，专挑脏活累活干。 但是37个人毕竟不是小数目啊，剩下来的人王进喜该带他们去哪儿住呢？废弃的牛棚是1205队的队员们初到大庆度过漫漫长夜的集体宿舍，没有床铺，就在地上铺一层草，没有被子，就再搞一垛草铺在身上。牛棚既挡不了草原的大风，还经常漏雨，地上铺的草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睡觉的时候就跟睡在野外的草地上一个样。他们一个挨一个，互相挤着，互相取暖。 到了深夜，甚至有队员偷偷地抹起了眼泪。这张照片中站在王进喜右边的那个年轻人叫做许万明，他跟着王进喜最初来到大庆的时候才19岁，还是个学徒，管王进喜叫一声师傅。在王进喜的钻井队里，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个。虽然说来之前已经做好了艰苦奋战的准备，但当他真的住进了牛棚，不但住得简陋，饭也吃不饱，他的心里有点扛不住了。石油大会战的时期也是3年自然灾害时期，虽然国家尽全力保证大庆油田无粮保三餐的伙食标准，但对于做重体力劳动的钻井工人们来说，粮票上一个月的粮食只够吃半个月。如今已年过古稀的许万明回忆起5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仍然对当时的饿印象深刻。 根本就没想到说是吃的什么窝窝头，这个苞米粮子，这个大碴子，这个没有吃，在我们家乡没这个东西，丢了这些东西都是喂猪啊喂牲口的，能不能吃？没想到我们来吃啥。 心里再怎么委屈，许万明在他尊敬的师父王进喜面前没敢闹过一次情绪。许万明一直保存着王进喜的一台留声机，他永远记得那个夜晚，师父依靠着那台留声机重新唤起了他的斗志。留声机是王进喜唯一的娱乐。王进喜从小就喜欢听秦腔，自己也能吼两嗓子。秦腔是起源于大西北，他粗犷豪迈的唱腔正是能显示出西北汉子的性格。有人开玩笑说，王进喜其实就两个爱好，一是骂人，二是秦腔。一天晚上，萨尔图的气温降到了-20多度，一片冰天雪地，马棚里面也结满了冰霜，大伙根本就睡不着。这个时候，王进喜打开了留声机，伴随着里面的秦腔的声音，他开始给孙万明他们讲张飞夜战马超的故事。故事讲完了，王进喜又接着给大家唱了几段秦腔。师傅一开口，大家都鼓掌叫好。这下王进喜来了兴致，他又提议说，咱们来做首诗怎么样？这个提议把大伙儿都给逗乐了。谁都知道王进喜什么都行，就是认字不行，更甭提作诗了。可王进喜却说，你们别笑我，做高水平的诗咱不行，咱可以做简单的呀，只要能鼓舞士气就是好诗。他又说，你们听外面的风声呼呼的，像不像风扇？你们再看看外面的雪，像不像炒面？哎，我的诗就有了。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山南海北来回站，要夺一个大油田。油田才是王进喜心里最急的事儿。钻机没到的这几天，他天天到处去打探钻井机的消息。等了整整10天之后，他可算是把钻机给盼来了。 但是钻机到了，却一直被搁置在火车的车皮上，根本没人卸。这下王进喜那股火爆脾气就上来了。 当时他大吼，为什么没有人管钻机？旁边的人跟他解释，不是不想卸，是因为吊车还没到，这钻机有60吨，没吊车根本就没法卸，不然再等2天。 这 一下，王进喜冒了粗话，这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现在恨不得把钻头安脑门上砸出一口井来。 王进喜让自己的队员集合，把其中一个叫孙永臣的队员叫了过来。这个孙永臣来大庆之前当过兵，王进喜就问他，你说要是战场上遇到困难，是上还是退，是打还是等？孙永臣回答道，只能进不能退，只能上不能等。 王进喜对着1205钻井队的所有队员说，现在我们就面临着这么个困难，没有吊车，可是咱们有人，只要有人在，咱们就能想办法把钻机卸下来。 最后他命令队伍，有也上，无也上，天大的困难也要上。这句话后来被演化成了王进喜的那句经典名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37个人，撬的撬，拉的拉，扛的扛，60多吨重的钻机愣是被他们大卸八块，一块一块完好无损的运了10几里地。拿得动的就装上平板车拉走，拿不走的就硬是靠十几人的肩膀撑起来，一步一步扛走。30多个人想尽了各种办法，不管是用绳子拉，用撬杠撬，用木块垫，还是用滚筒滚，只要是能让钻机挪动1寸1尺，也绝不放过机会。 没有吊车，甚至连卡车拖拉机也没有，37个人单单依靠人拉肩扛奋战了整整3天3夜，终于把钻机搬到了距离车站10几里外的井位上。同样是依靠人拉肩扛，他们又把所有的设备再组装了起来，将38米高的钻井机笔直的挺立在了井位上。50多年过去了，看着这冲天的景象，我们还是很难相信当年王进喜和他的工友们纯粹依靠人力把这个高耸的庞然大物从车站弄到井位，再把井架高高的竖立起来。这是王进喜和他的1205钻井队来到大庆打的第一口井，直到今天这台竖立的钻井机依然屹立不倒。后来王进喜骄傲地说，我们30多个人，就是吊车，就是拖拉机，就是大卡车，绝对不能等。这是王进喜和他的1205钻井队在大庆创造的第一个奇迹。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智。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